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看着眼前的鱼头汤，再看看李青鱼也正低头喝汤，不知怎的，沈乔忽然涌起一股很滑稽的感觉，他有点想笑，又觉得这很不厚道，赶紧止住念头。 这汤的滋味也不错 啊，这青菜也挺新鲜。 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沈乔脑海里忽然掠过燕无师的面容，但随即又否认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堂堂幻月宗宗主也不至于做这么幼稚的事情吧。赵池莹很快便考虑好了，他带上范元白和周夜雪前往纯阳观参加事件大会，岳昆池则留下来坐镇。沈乔原也想留下来，但赵池莹却主动提出希望沈乔一并前往。对于这个曾经患难与共的朋友，他看得很重，此番碧霞宗势单力薄，单凭赵池莹一人也许很难出头，的确需要沈乔帮扶一把。沈乔答应下来，又给十五和宇文颂布置了功课，让他们跟着岳昆池好好练功。宇文颂从小待在高门大宅，对泰山的一切充满好奇与探索的无穷欲望，正是乐此不疲的时候。十五虽然是师兄，但性情温和，平时常常由着宇文颂，遇到大事才会异常坚持。师兄弟二人倒是相处融洽，放他们独处，沈乔并不担心。一行人很快收拾妥当，启程上路。从泰山往青城山的路程不近，几乎斜跨了大半个周朝，若想在半个月后赶到，脚程就一定不能慢。所幸众人里，即便像周夜雪这样的小姑娘，也是曾出门在外连夜赶路的，紧赶慢赶，总算在十天后过了长安，抵达汉中。还剩五天时间，大可放缓行程，走慢一些。一路骑马疾行，连马儿也快要承受不住这样高负荷的奔波，总算可以停下来喘口气。大家都很高兴，尤其是范元白和周夜雪两名年轻人，脸上都露出雀跃之色。李青鱼没比他们大两岁，却沉稳了不止一个层次，面上冷峻肃穆，从出发到现在都是如此。事件大会的消息已经传遍天下，一路上都能看见不少提剑带刀的江湖人士。入了汉中之后，这样的人就更多了，形形色色，各种兵器，江湖人多的地方，江湖事就多。侠以武犯禁，许多人有了武功，能够傲视普通人，难免就会生出自傲之心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行事也多有放肆。就沈乔他们路上碰见的恩怨冲突就有三波了。这回来得早，入城之后天刚亮，客栈正好空出不少房间，一楼大堂也稀稀落落。赵池莹等人先订了房间，再各自落座。燕无师身份特殊，这一行人大都对他敬而远之。赵池莹对这位非敌非友的幻月宗宗主心有忌惮，既不想得罪，也不想太过亲近。碧霞宗弟子更是被他虐怕了，哪里还敢惹他。赵池莹带着两名弟子与李青鱼正好四人一案，剩下燕无师一人独坐一案，左右前面俱都没人，旁人看着有些奇怪。沈乔走过去，在他对面落座。 阿乔不忍见我形单影只，所以特地过来同坐一案吗？ 客人只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席座不够，难免赶客，我只是不想给店家添麻烦。 好，来，刚温好的酒。店家有你这样的客人，真是三世修来的福气。 沈乔初初一听，只觉这句话意味深长，再一晃神儿，却仿佛错觉。 这顿饭吃完，我要先走一步，不与你同路了。 我以为你一路同行，为的就是去纯阳观会一会一匹尘。以一匹尘的武功，哪怕称不上天下第一，名列前三却是没什么问题的。燕无师向来见猎心喜，不亲自前去要求交手过招，倒是奇怪了。 易辟尘什么时候会都行，能够看见别人倒霉的事却不是天天有。 窦烟深， 撒出去的鱼饵已经够久了，如今也到了收网的时候，这样的热闹本座怎么能不亲自前去瞧一瞧？ 你先前曾告诉过我，云拂衣跟窦烟山面和心不和，早晚都会有所行动。云拂衣在六合帮内的势力还不够强大，所以他不得不借助皇家及其背后的突厥势力来暗中进行。 不错， 你能够及时得知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想必也是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吧。 我家阿乔就是聪明，窦烟山是个城府疑心都很重的人，轻易不会让不信任的人近身听见什么机密。正是因为他这一份谨慎，六合帮这些年来才能一步步做大，成为称霸大江南北水流运输的龙头。你猜我是如何突破重围，在里头布下暗线的？ 我猜不出。 其实很简单，窦烟山的确很谨慎，但他身边的人就未必。他有一名贴身侍从，跟了他八年，精明强干，却有一名心爱女子。那女子家里人虚索无度，屡屡向他要钱。女子不愿为难心上人，却苦于毫无办法。这时候，我让边延梅派了人去帮他解决难题，并做了一件事。 通过他去控制窦烟山的侍从。 阿乔，你太天真了。窦烟山的侍从既然精明能干，这样简单粗暴的法子又怎么适合用在他身上？边延梅只不过让对方通过这些事情博取那女子的好感，伪造身份，假作他们家多年不联系的远房亲戚，得到女子家人的信任，又以女子远房堂兄的身份出现。 这也太曲折了。 你不要小看这一层亲戚关系，若只是毫无关系的外人，别人凭什么相信你的好意？而多了这一层身份，就相当于让对方少了一层戒心。如此相处下来，女子对堂兄信任有加，又将这位堂兄介绍给了窦烟山的侍从。 这一环扣一环的手段听得沈乔暗叹不已，此人将朝堂江湖都当作游戏，眼高于顶，狂妄自大，所以才会树敌无数，最终被五大高手围攻，差点落得身死名裂的结局。但除此之外，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武功能耐和手段。 照你方才说的，窦烟山的侍从精明强干，那位堂兄又要如何博取他的信任？ 哼，利益。这世上唯有共同的利益可以让人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比兄弟夫妻更加亲近。那侍从跟着窦烟山日日耳濡目染，必然看遍了许多骄奢淫逸的大场面，可他自己却依旧是一名侍从。你觉得对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说能甘心吗？如果女子的堂兄现在给他提供了一条赚钱的门路，让他也能拥有自己的生意买卖，久而久之，你觉得他会不会视对方为盟友、挚友？ 所以你特地选了一个精明的人，正是知道他不会甘于现状，而非选择一个老实巴交的人。 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弱点，这世上哪里有完美无缺的人呢？ 说的是。你若当日若非自视过高，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，也不至于后来被广陵散和窦烟山等人有机可乘。 你错了，那是我过去的弱点，而非现在的。 阁下现在的弱点是脸皮比那泰山的石头还要厚吧？ 沈乔脸上常有笑容，和煦温柔，却很少大笑畅笑。此刻虽未大笑，唇角却止不住笑意绵绵，连眼睛都变得明亮起来，如被雨水浸润过的玉石，活色生香。燕无师看着看着，便将手附在了沈乔手背上。沈乔的手想抽回来，却被对方紧紧握住。 那是优点，不是弱点。 本座现在的弱点是你呀。 燕宗主，有些把戏玩一次也就生腻了，何必一玩再玩？一个人再傻，总不可能连着跌入同一条河流吧。 你还记得我上回与你讲的那个故事吗？ 燕无师笑容不变，眼睛盯住他，手却不肯松开。在这之前，沈乔从没有将两人的关系往不该想的方向去想。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在经历过那样的自作多情之后，他对燕无师的无情凉薄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，知道此人铁石心肠，认识诚意全全，只怕也是一厢情愿，很难打动对方。实则内心深处，沈乔早已不敢轻易去相信。曾经的记忆太过深刻，以至于他不敢再轻信此人，生怕重蹈覆辙。然而此时此刻，被对方的灼灼目光望住，沈乔心头咯噔一声，感觉自己就像被猛兽盯上的猎物，不得结果，誓不罢休。 掌柜的，那边明明还有两个空位置，你怎么就说客满了？ 郎君，您再稍等一会儿，就有客人用完饭离开了，到时候便可以空出位置了。 凭什么呀？我今儿就要坐那儿。 不远处传来大嗓门的喊话，分散了沈乔和燕无师的注意力。沈乔趁机抽回手，四下一看，却见客栈不知何时已经坐满了，唯独剩下他们这一张桌案，因自己与燕无师分坐对面，便还剩下左右两边可以坐人。时下的人并不习惯与陌生人同桌，一般也不会有人硬要去跟不认识的人一起坐，但有的人并不介意，而且仗着自己身有武力，觉得对方不好拒绝，便时常会引发江湖风波。掌柜显然不愿看见此处也变成另外一处风波现场，但这大嗓门却不愿将就，与他同来的几人看着也都不是好惹的人物。他们不仅是瞧见满屋子就沈乔他们那里还空出两个位置，更是看见沈乔身穿道袍，面善好欺，而燕无师甚至连兵器都没有，好像都是可以随意揉捏的软柿子。若现在换作两个凶神恶煞的大汉坐在此处，他们未必敢妄动。 哎，这几个人我曾见过，是桃花坞的人。桃花坞自打并入合欢宗门下之后，便趾高气扬，目下无尘起来，打着合欢宗的旗号在外头胡作非为，旁人顾忌合欢宗的名头，不愿轻易得罪罢了。 难怪这般嚣张啊，真是狗仗人势。嘘，小心祸从口出，他们武功也不赖的，上回那天山御剑子都死在那个大嗓门手里呢。 真的？天山御剑子可称得上二流高手了。 可不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嚣张啊。哎，那大嗓门是桃花坞坞主的弟弟，外号叫断流刀。 哦，我听说过断流刀耳得名，原来是他呀。 旁边一桌的人说话声不大，却悉数入了燕无师和沈乔之耳。那头大嗓门已经拨开掌柜，朝他们大步走过来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